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的公众敬拜，就求你祝福今天在这个教会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今天是圣经论第三章的第三课，应该是这么说。今天特别是讲末世 ，inspiration 末世，不是 eschatology。OK， 我先问一下，因为我们有两个礼拜没有上，大家有看有机会看这个课文吗？因为这个今天的教材是基于最新版本的课文，就是第三章的 B 第二部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想法 ？OK，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时常会讨论末世，我们的中文版的圣经和合本的圣经也有使用这个字末世，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 ，right？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但末世是什么意思？作者首先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是一个受造的产物，啊。OK， 在这句话的翻译有点奇怪，我修改过几次，但它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明白就是万物，你可以说若非是上帝，就是不是上帝的受造物。那圣经是在站在哪一边呢？受造物的这一边，但这个的意思。OK， 而且圣经它使用的文字，真实的文字，大多数是取自普通的受造的言语，就是我们日常的言语，用我们人受造物所使用的受造的言语来表达上帝要对人说的话。哎，但这边也提到，如果这个就跟末世有关系了，所以我们首先承认它是受造物，也就是出于受造物就必然是出于上帝的，但是也是介于人手的 ，right？ 凡是受造的，是受造于上帝，上帝是造万有的，但我们也不会否认圣经也是出于人的手的。人的产物 ，OK。除了少数的例子以外，之前已经有提到，譬如说那个上帝的手指在墙上写字，或者第一次直接赐给那个摩西的石板。除了少数的例子之外，圣经的话语记录在圣经中的话语，都是借着人类的代理者所写成的。而且大部分的这些作者的身份，我们大概很多的作者的身份谁写的我们也知道，因为经文自己有说 OK， 所以我们知道摩西有大卫，还有许多其他诗篇的作者都甚至在经文里面有注明 OK。 然后很有名的使徒行传的我们的那个段落，当路加在使徒行传第16章用我们，就表示他是参与在其中的见证者，直接参与的见证者。还有永春 OK， 所以虽然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但是圣经并不是一本从天而降的 书，或者像摩门经，据说是从哪里埋在土里面被人找到的经版，没有人知道是从哪里来。Right. 圣经从来就没有这个装作，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圣经从哪里来。是可有可寻的人的作者。OK。而且可以我们先看这一段好了，这个第三段。而且经文他在这边讲的重点大概是经文是一个人出于人手，而且时常是在特定的处境之下所产生的一个文件或者文本。他譬如说经文中所记录的历史或处理的议题，通常就是当下的很具体的发生了什么事，处理什么事。但是它有一个特性，虽然是如此 right、譬如说加拉太书第二章那边讲的那个在安提阿教会所发生的事情，那是一个很具体的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彼得装模作样不与外邦的信徒一起吃饭，然后保罗责备他，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的时候用这个例子来处理，你们要凭着受割礼称义呢还是因信称义、right? 所以是针对那个时候的加拉太的教会写这个，但是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特性，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人手写下来的记录，可能当时历史或当时发生问题的一个文件，你可以这样子看它。但是这是上帝赐给他子民的，他儿女的话语，不管他的儿女是活在2000年前4000年前还是现在，既然这是他对我们所说的话，虽然记录实际发生的时候是在4000到2000年前，而且记录所发生的事件是那时候所发生的事，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就是很奇特的，跟我们圣经所写的事跟我们是切切相关，要不然我们何必浪费时间每个礼拜在这里讲道，讲圣经的道。圣经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是透过上帝的话语，却是上帝定义透过人的代理者所写的，而人的代理者他们个人的特性也展现在圣经的文字之中。就连我们读中文圣经多多少少，譬如说我们最近在查约翰一书 right?你从约翰一书他的一些智慧的重复，他说话的方式，他强调的重点，你就可以看出来，哦，他这个人的写作的方式，他的风格，他的特性，他所在意的，跟也许使徒保罗不太一样 ，right? 他的用词也不太一样，所以保留了作者的特性。他在这边有讲到一个概念，这就显示当我们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默示的并不表示那个是逐字的听写 dictation， 不是听写，他讲上帝对某个人讲什么话，他就直接写下来。但是我们仍然会说，不只是圣经是神所默示，意思是上帝所默示，我们甚至会说是逐字。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verbal inspiration, planner verbal inspiration, 就是每一个字虽然不是逐字听写记录下来的，却每一个字都是上帝透过这个人逐字 写下来的。但你会说，如果都是出于上帝，为什么每一个人写的那种，你会，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用的风格，他用的词汇会不一样。哼，怎么说呢？作者他的用词是什么？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他因为圣经是双重代理的词，或双重 agency， 因为第一个代理是上帝，他不是代理者。来自两个源头吗 ？OK。圣经是上帝对人说的话，圣经也是人所记录下来的文字或话语。OK， 这个双重代理 （double agency）， 所以在这里就是双重代理。这个代理不是最好的翻译，但是我们就暂且用这个，只要你知道它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之前提到 agency 这个字很有意思，它可能代表全然两个不同的意思，甚至是互相抵触的意思。 agency 可以是代理，也可以是自己拥有主权的那一位。 OK， 所以在这里就是在这里所要强调，就是我们认知圣经，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你可以说它是有双重作者，但是都是同一位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而这样子的方式，上帝乐意使用这样子的方式，他可以把整本圣经都在天上写好，然后把它降下来，降到地上，然后让某个人发现，然后这就变成非常传奇的，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天书。是的，这他可以这么做，但是他显然没有这么做。他是使用人的历史，利用不同的人在历史之中，使用人写下了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但作者在这里说，这就是上帝出于恩慈，让受造物参与完成他的旨意，是一种上帝的对人的抚救。上帝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或意见？小玉，什么事？其他人有想法吗？你们，我们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但是，为什么上帝使用这种方式？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使用这种方式，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甚至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题材，写下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想到一个是展现他的大能，不同的 agent 所描述的是同一件事，这一定有一个更上层的一个作者。 所以在某些程度，我们可以说的确非常的奇妙，就是虽然是在历史之中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这些人有不同的背景，但是上帝居然能够使用这些人，而且作者在这里有提到使用这些人他们不同的背景，其实就是在每一个圣经作者的他们的生长的过程之中，都已经在塑造他们了，以至于叫他们不需要逐字的给他，好像让他听到声音。但是当保罗 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写信给帖撒罗尼迦 教会的时候，那是保罗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凭着他所看到的需求对这个教会那个教会所写的信，但也确实每一个字都是上帝透过保罗这个人，透过彼得这个人，透过大卫那个人所写下来的，要对他指明，对你和对我，今天在新庄两千多年后，四千多年后，三千所要讲的话，一字都没有差。这个是我们对圣经的预设。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我会认为这样子比一本天上降下来的天书 更奇妙。他说、正因为圣经是这样的一本上帝所默示的 的书，所以它和其他任何的书籍或者文本都不一样，都有所区别。特别是其他任何的书籍或文本，什么是什么？ 信条。 甚至我们，譬如说，我们这个教会任性的标准，有其权威，但是那不是圣经的权威。这些的权威叫做 derivative， 就是提取出来的权威，而这个提取的源头是在于圣经。所以不管我们任性的标准，或者一个牧师讲道的内容，或者一个神学家神学的著作，他之所以我们要读他或听他或信服他，或者他有其权柄，好了，你必须听，你必须认识，你必须明白，都是因为都取决于它是基于圣经。所以就此来说，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命的最高准则。有的时候你会用独一的准则，唯一的准则是指这个，不是说没有其他准则，但是只有这一个最高的准则。不像罗马天主教，他会认为圣经有其权柄，但是教会的传统解释圣经，教会的传统，教会自己的权柄不下于圣经的权柄。但是我们会说，如果教会有其权柄的话，教会的权柄也必须是什么？符合圣经。如果是不符合圣经的，那就不是。Okay. 所以就此来说，是的，这是圣经是人手所写的，但是它有别于，正因为它是上帝透过人所默示的，所以它的权柄是高过任何其他人手所写的书，包括我们的任性的信条。Okay. 所以我们可以顺便问，明白这一点，我们当怎么看待一个教会公开任性的准则或者信条？或者信仰告白，我们任性信仰告白是什么？我们在复习这个教会，西敏的什么？西敏准则包括，西敏准则你就记得有三个：信仰告白、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还有一个什么？因为我们是公理会的教会，所以我们 adopt 选择任性了。沙威，对，教会设立原则，这四份文件就是这个教会公开任性的信仰告白。我们的教导，我们在这里的实践都必须符合，都应该要符合这个信仰告白。但是我们最终说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些信仰的告白，我们公开宣认是什么？出于圣经 ，right？ 由圣经的教导归纳出来的，是完全符合圣经的上帝的话语。唯有基于这一个事实，我们才会任性这些准则、信条、 告白的权威或者权柄。因此，正因为因此，我要讲的是，在这里我们提醒彼此的是，这叫我们更认真看待我们的信仰告白，还是没关系啦，那只是某一种看法，那只是某些人的意见。我的意思就是，明白信仰告白与圣经之间的关系，应该会叫你更认真的看待信仰告白，还是还好了？参考啊，应该是更认真，对。因为当我们说我们认信，就是认信这些文件、这些归纳出来的原则、这些信条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好。他还有提到另外一个概念，作者有提到，当我们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我们是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 inspired writer of the scripture， 受上帝所默示的作者写下的，但严格来说，受默示的那一个是圣经本身，并不是作者。但我说实在，我不太确定，也许作者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保罗，我们相信保罗有写的信多过于保罗收录在圣经里面的保罗书信，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唯有收录在圣经里面的书信，那个才是上帝所默示的。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如果保罗他有写其他的信，然后今天有人找到他写其他信，我们不会说那是上帝所默示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就是在救赎的历史之中，上帝没有在他的整个的运行之中，他就是没有让这个保罗其他书信收录在圣经里面，大概是这个意思。哥林多，保罗应该一共写给哥林多四封信，但是圣经里面只收录了两封。OK， 我们不会说我们的圣经不完整，上帝的默示有一些我们现在已经失传了，而是说那个没有收录在圣经里面，那个就不是上帝所默示，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帝默示某些人，圣经的作者写下圣经，但是并不是说这些人所说的话或写的东西都一定是上帝所默示，大概是这个概念。Okay. 但是他也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虽然圣经本身，这个是应该是在教材的第二页的第一段，哎，不是第一段，一二三，第二页的大概是在这边。如果你们手上有教材，在你们讲义里面是他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圣经本身才可以正确 properly 被称为受默示的，但是你很难将产物和它这个生产的过程分开。什么意思？我举的例子是有一个先知叫做巴兰，巴兰是假先知吗？你们知道巴兰那个骑一个驴子的，有一个驴子对他说话的那个巴兰。我要严格来说，巴兰是真先知，因为为什么？他传讲上帝的话语。虽然他这个人根本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但是他确实有传讲上帝的话语，所以很明显他有受上帝的默示，然后他也的确传讲上帝话语，而 他说的话语也被记录在圣经里面。但是你可以并不表示巴兰这个人所说的话就是上帝所漠视的，你就必须听、right? 所以摩西也是一样，摩西应该比巴兰更好，但是我们不会说摩西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经。但是收录在圣经里面的摩西五经，那是圣经，那是上帝漠视的话语。所以他在最后一段说，我们理解这个漠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听写，而是参与了受造物的特性，每个人甚至你可以说每个作者生长的过程，他受的教育，这就是一种什么上帝与人协同工作的方式，这个概念之前有出现过，有讨论过。上帝与他的受造物，你可以说与他们一同工作。Okay. 预备他们能够承担所交付给他们的任务，也确定他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在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也指引他们，但是却不损害他们作为受造物的完整性，也就是说他没有把他当作机器人，仍然使用人的自主性，叫人自主的写下他要人说的话，他要对人说的话。OK， 所以这是关于末世的一个大概，这个概念一个比较广泛的讨论。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OK 吗？大家，我们看下一段好了。口语默示 ，verbal inspiration。你们的翻译是不是口语默示？口语默示对不对 ？Verbal 文字 哦。 你的讲义是口语，但是 对，应该是我觉得比较合适的翻译是 verbal 口语默示。这边所强调的就是，当上帝默示人的时候，他不是叫人听写 dictation 逐字的。我告诉你一个字你就写下来，然后完全好像人记录上帝话语的人，他似乎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或者机器人 right? 但是上帝默示人写下他的话语的时候，这是我们刚才有提到，他不只是要人，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然后你自己归纳一下，然后你写下来我要对你表达的意思或者概念或者含义或者你的诠释等等。而我们认知只要记录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逐字所默示的。这就是 verbal inspiration 的意思。不是只是给你一个概念，不是给你一个灵感。而是非常非常精确的，甚至一个字一个动词的动态，一个字的希腊文的语气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 譬如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当我们查经的时候，可以那么仔细的看这个解释，这个字，这个字是它的时态，它的，你懂我意思吗？在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做，我们就。逐字哪里？ 对，你刚才讲到这边， 嗯， 要强调是每一个字。 哦耶耶。 那为什么你觉得比较好的翻译 verbal inspiration？ 因为它 verbal 英文是对人说话，用 verbal 一个一个字讲出来。也就是说，不是 conceptual， 也许 verbal 的相对的就是。概念不是只是概念，给你一个概念，然后你自己再去归纳出来，用你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上帝使用人的特性表达他要对人说的话，但这不表示说只是受到启示的作者，他就是有一个灵感，有一个概念，然后上帝给他一些感动，然后他把这个感动写下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但他又不是像一个机器人听写，因为如果听写的话，其实不需要保罗，也不需要你，我都可以，反正我只要把它写下来。但显然也不是那样。OK， 所以课文的例子，OK， 我们看一下实际的例子。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连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因为圣经的作者本身，耶稣他本身，在对人说话的时候，在与人辩论的时候，时常就是诉诸旧约经文中的一个字，什么意思？甚至是一个字的语态或者时态。OK， 嗯。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例子？在课文，在教课文里面有一些例子。课文有这个，我们之前讲到复活的时候 ，right？ 耶稣述出一个字，一个动词的时态。上帝不是曾经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上帝是，现在就是，一直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表示什么？亚伯拉罕这些人曾经死，他曾经活在世上，现在已经死了。但是如果上帝现在仍然是他们的上帝，就表示他们必须还活着，必须死了之后有复活。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耶稣可以述出这一个字，就是旧约经文的一个字，然后来论说复活的概念。这是一个例子，在经文中还有其他的例子。有没有人要可以带我们讨论有其他的例子？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前两个礼拜才讲到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算 ，right？ 我们的整个最基本的教育，圣经马丁路德会说，我们的教会的取决于生存、生死取决的教义，因信称义的教义，你可以说取决在一个字上面，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上帝，上帝就此算他为义。算这个字，算这个字就表示他本来不算，是上帝因为什么东西算一个本来不算的人为义，本来不是义的人为义。然后我们的整个因信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不是他有好行为，不是他有好人，不是他的 天生比别人好，而是因为他相信上帝，上帝因此借着他的信心称他为义人。 OK， 哈，OK， 他说如果末世延伸到文字，这中文是翻译成每一个字，你就这样讲好。那我们讨论的到底是什么字？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verbal inspiration 的第二段。 最初使用的文字。 只有最初使用的文字吗？那表示，那是不是我们翻译的圣经就没有，就不是上帝所默示的呢？他在这边所讲， 他说可翻译性是人类语言的特征。 OK， 我们先看一下圣经本身是什么。旧约经文大多数是，绝大多数是希伯来文，有一些段落是用亚兰文，新约则是什么，都是希腊文。就这个事实已经表示圣经需要被翻译，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 Right， 而且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他们讲的话有不同的人可以翻译出来，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手中的中文本的圣经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当然可以，虽然它不是用原文写下来的，圣经的原文写下来是经过翻译的，但是我们也认知翻译之中不见得都会完全没有错误，但是只要是正确的翻译的，那就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经过人的翻译。显然上帝也要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好叫多人可以明白他的话语。 OK， 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的像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会比较习惯用和修本的版本，我们教会的使用的版本是和本的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有些教会使用另外的版本，新译本或者什么，但是这些只要是基于正确的翻译的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Okay. 但是也正因为经文被翻译，也需要被翻译，所以奥古斯丁有一个观点，路德同意这个观点，就是教会中一定会总是需要一些特别能够处理原文的，你要说专家吗？或圣经学者？因为圣灵起初就是用这些语言写下，原来就是最初的文本。Okay. 所以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教会一些教师，他们特别专攻圣经的原文，以至于我会觉得你我就不需要专攻圣经的原文。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会认为，这是顺便一提，我会认为在我们的处境之下，在台湾，神学生与其花很多时间学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我觉得应该要学习一些最基本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但是在我们的处境之下，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学英文，因为什么？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上帝的历史就是这样运作。如今绝大多数很多很多，好了，就说很多很多 这些圣经的专家神学家都是在用英文著作 right 你要读注释书，你要读神学的神学的著作，大部分都是以原文写下来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些专家他们的注释，他们的翻译，他们的诠释，会远远比一个神学生就算受了3年的希腊文的训练，然后自己去读希腊文，妄想自己可以就这样子解经。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神学生似乎有这种妄想，会好的太多。好，请说。我对你们建议，如果你要花时间去学希伯来文或希腊文，还不如你们学更多的英语，可以读更多的英语。因为你要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很好，但是如果真正要就是要解经或者什么，那我觉得你读英文绝对比你直接读原文会有更多的帮助。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你就是我们的英文，很多时候。 对对。OK 好，这边讲到一句话，他说翻译并不总是意味着背叛，这是出于一本书，后来我去查一下，我才知道很有趣，叫做查经，就是一个日本人，可是从小就受英文训练，他用英文在上个世纪初写了一本关于茶的，就是茶道的查经 ，Yeah。而且听说他的用词英文是非常的优美，他在这本著作里面有一句话说 Translation is always a treason， 就类似是这样子、Translation is always a treason， 这句话还蛮美的，就是只要是翻译的都意味着某种背叛，这是他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在翻译中全然到达原文的意思。哦、cool， 那是不是表示我们的翻译也没有办法全然到达原文的意思？我会说 no， 可以到达，全然到达上帝要我们领受的意思，因为圣经跟其他的书完全不一样。上帝起初默示了作者写下圣经，如今他的圣灵也在我们中间工作，也保守他的翻译和你的阅读。他的翻译，他的宣讲，他的诠释和他的阅读和你的领受，如果没有圣灵在其中参与的话，我们真的会说啊，对了，只要是翻译的都一定是背叛，在某种程度多多少少背叛原文的意思。但是圣经不一样，因为圣经的用意是上帝要你能够明白他的旨意，是上帝对你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也就相信上帝的圣灵会在你的心中工作，叫你能够明白，叫你能够全然领受他要你领受的意思。就像那天在五旬节，各种从各地不同来说不同方言的人可以明白使徒彼得那天对他们的讲道，因为有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说方言，翻译出来他们当地的言语，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他说在巴别塔之后，可翻译性就是人类语言的一个特色。因此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们在译本中所拥有的就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就算他是翻译的，它所承载的是原文所有的权柄。对，好，时间已经到了，对不起。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意见？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你都取决于之前我们所讨论的。 要不然你就你我们会真的会说，我们真的也是不是很确定，翻译正确吗？上帝真的有在对我们说话吗？我是不是要去学原文？因为为什么？取决于前面的一个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个前设立场，就是上帝 is a communicative, 乐意对人传递自我的上帝。既然是如此，既然你是他说话的对象，既然他要你听见他对你说的话，他就会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智慧，不是你的翻译特别好，或者任何其他出于人的原因或者因素，而是因为他要你明白他对你所说的话，他向你自我启示，所以我们可以做出这些预设。 所以可以说，即使可能有误意，他仍然是上帝传达他旨意的工具，不会影响到那个权利。 Yes, 就像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或在查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哦，这个版本的不尽然达意。 OK, 我们没有说这个翻译不会出错，或者甚至是连希腊文的抄本有不同的版本会有差别，其中一定会与原文会有出入，但是我们会说什么？上帝原来的默示的话语是全然没有错误的，而就算在翻译在抄写的过程之中有人所发生的错误， OK,只要你认知那个错误，你就讨论，然后你就比较，你使用圣灵给你的分辨能力，然后分辨出什么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你只要认定这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他就有其权柄。对、yeah. 所以我们不会说翻译是全然没有错误，但我们会说翻译的那个上帝的话语是全然无误的，因为他是全然无误的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样可以吗？因此你不应该，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应该总是带着怀疑的心态。 Right? 你如果你是学者，你是不信者，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的确是就是会带着这种质疑的心态，但你不是，因为你是有圣灵的，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要说话的对象，你就相信上帝必能够借着他所赐给你的这本圣经对你说话，无误的传递他对你的旨意。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预设，一个信徒最基本的预设。好，谁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祷告。我们来父，感谢你赐下为你所赐给我们圣灵，好使我们真明白你对我们的你所要传讲的话，所以求你继续恩待保守我们等下的主日敬拜，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阿门。Amen.